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， 我是糖耳朵兔子， 我们每天晚上都会在这个节目里跟你见面。 是的，在这儿有好听的故事， 还有非常好玩的笑话， 还有好听又好看的儿歌。 大家如果是每天晚上都收听的话呢，那就算是我们的好朋友了。 谢谢大家的支持， 别忘了也把我们的节目介绍给更多的朋友哦。 现在开始听故事吧。小新姐姐，你看楼底下那一直有一个好像是绿色的人。 什么绿色的人？ 他在那站岗吗？ 那不是新来的青蛙奶奶吗？ 他是青蛙奶奶。 对啊， 他站得那么笔直笔直的。 哎呀，不是站得笔直笔直的，他那是坐在那儿。 坐在那儿啊？ 对呀、坐在那儿，把他的两条长长的后腿耷拉在下面，所以看起来有点像站着。 青蛙奶奶在干嘛呢？ 青蛙奶奶在跟鹅大婶聊天啊。 青蛙奶奶跟鹅大婶聊天？ 对呀、 这很有意思。 昨天青蛙奶奶是跟楼下的王奶奶聊天，前天青蛙奶奶是跟二楼住的张叔叔聊天，再前天青蛙奶奶是跟熊伯伯聊天，再前天熊青蛙奶奶是跟我聊天。 你能听得懂他说什么吗？ 哎呀，能听得懂，他就说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。 他在提醒你，你的电话响了。 不是，他在跟我说呀，你们家的那只兔子呱呱呱太吵了。 什么？ 对啊。 好，我现在就下楼跟他去聊聊。 胖耳朵，你千万不要去跟青蛙奶奶聊天啊。 为什么？ 我跟你说，青蛙奶奶一聊起来就没完没了。你知道那天我从早上起来出门的时候遇到他， 是 就开始跟他聊，一直聊啊聊啊聊，聊到你放学回来他还没有聊完。结果那天我都没有去上班。他太能聊了。下面的故事是一位比利时的大朋友马里奥拉莫为我们创作的，是由赵角角翻译的。我们要谢谢青豆童书馆、重庆出版集团重庆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。下面小群姐姐要给你讲的故事是会飞的小狼。在树林里住着一群狼，在树林外面住着一群羊。树林里的狼里面有一只小狼有点不一样，它经常看着天空，看着天空上一片一片白白的云彩，它很想飞到天上去。有时候它发现羊群里会有一只羊飞起来，跟着一只大鸟飞起来，飞到高高的天上去。小狼很羡慕，因为他也很想飞到天上去，像那些云彩一样。有一天，小狼忍不住把这个愿望说了出来。 真想变成一只羊啊。 可是这句话刚说出口，周围就传来了一阵笑声，他的狼朋友们都在笑话他。唉，小狼心里很难过，既然这样，还不如不把愿望说出来。小狼心想，反正他们那么笨，说了他们也不会明白，说了也白说。小狼一直梦想着有一天能走出森林，在高高的天空中飞翔。但是要飞就一定要有翅膀，狼却没有翅膀。小狼是真的认真地观察过森林外的羊群，羊儿们也没有翅膀，有时候就是能有一两只羊飞到天上去。 就这样决定了。 于是有一天，小狼找来了一堆羊毛， 把羊毛全都贴在身上， 贴满了整个后背和头顶。他把自己假扮成羊的样子，甚至低着头学着羊的样子在草地上啃起青草来了。 小狼心想，青草可真难吃啊。 旁边的羊群，羊儿们都警惕地看着这个家伙，他们不太相信这是一只羊，可他身上确实是一堆羊毛啊。不过要是从天空中往下看，那可真是更像一只羊，因为他的整个后背和头顶全都是白花花的羊毛。果然没过多久就飞来一只老鹰，老鹰啊朝着地面的羊群嗖的一下冲下来，然后伸出两只大爪子，咔，抓住了小狼，飞上了天空。哇，小狼完全没有害怕，在天上的感觉实在是太奇妙了。老鹰抓着小狼飞过了草地，飞过了森林。 哇，小狼差点就没认出来那就是自己住的那片森林呐。 他还是第一次看到了森林后面的田野、山川、湖泊、河流。小狼没想到大地原来是这么的辽阔呀。 老鹰带着小狼飞呀飞呀，飞向一座光秃秃的石头山。半山腰上有个小小的平台，上面有个老鹰的窝。老鹰把小狼扔到了那个平台上，然后又拍着翅膀飞走了。 老鹰飞走以后，周围变得一片寂静。 小狼突然感到很害怕，忍不住打了个寒颤。 这是什么地方啊？ 他看了看，这里有一堆树枝垒成的老鹰窝，旁边地上有好多的骨头。这下小狼明白了，原来老鹰从山底下抓羊不是为了带他们飞，而是为了把他们放在这儿吃掉他们。 小狼开始对自己的冒失感到很后悔， 他愤怒地扯掉身上的羊毛，抓起身边的东西，不管是骨头还是树枝子，不管是什么，都拼命地往山底下扔。 他生气地大叫大喊， 嘿，笨鸟，你真是一只没有脑子的大蠢货，难道你真的以为我是一只羊吗？你别这么容易就想把我给吃掉。 小狼用尽力气拼命地喊着，可是他没看到老鹰，谁也没看到，他只能听见自己的声音在山谷里回荡，还传来了回声。小狼慢慢地冷静下来了，他坐在高高的半山腰的平台上，开始认真地想起办法来。 哦，天哪，这儿这么高，我可下不去。我得赶在那只倒霉的大鸟回来之前离开这儿，不然说不定真的会被它给吃掉的。 小狼开始到处找，他突然发现在平台的后面扒开那堆岩石有个山洞，可是山洞又深又黑，让他有点害怕。 不过现在已经没有别的办法了，他只能蹲下身子，鼓起勇气朝黑咕隆咚的山洞里爬进去。爬呀爬呀爬呀爬呀，小狼也不知道在这黑咕隆咚的爬不到头的山洞里爬了多久，他终于停住了，前面又是一块大大的石头挡住了他的路。怎么办怎么办，小狼绝望的快要哭出来了，他又气又恼，不行，让我试试。他使出了浑身的力气朝着大石头狠狠地推了过去，就这样砰，没想到那块大石头就像一个塞子被拔出来一样，通的一下被推了出去。小狼也跟着石头冲出了山洞，可是没想到他已经爬到了山的另外一边，这个洞还是在半山腰上，小狼就这样从半山腰的洞里嗖的一下掉了下去。他往下掉啊掉啊，噔，幸好山上横着长出来了一棵小树，小狼掉的过程当中抓住了树枝，挂在了半空中。现在更糟糕了，他没法往上爬，也不能往下跳，他就这样挂在半空中的树枝上大声地喊，救命啊救命。周围没有人答应，小狼紧紧地抓住树枝，等啊等啊，天黑了，月亮升起来了，时间一分一秒地流过，一直等到第二天早上，小鸟的叫声唤醒了清晨的阳光。当太阳升起来的时候，小狼的最后一丝力气也用光了，他闭上眼睛松开了手，就这样嘘掉了下去。他掉啊掉啊，咚，没有碰到坚硬的地面，没有碰到坚硬的石头，而是掉在软软的软软的啊，它正好掉进了山底下的羊群里。羊群软绵绵的接住了小狼，可羊儿们却被它吓得大声叫着，咩，狼来啦，咩，狼来啦，咩，狼来啦。羊儿们到处乱跑，到处乱跳，很快他们就都逃走了。小狼从地上站起来，抖了抖身上的灰尘，理了理自己的毛，然后他慢悠悠地朝他住的那片树林走去。小狼现在跟之前可完全不一样了，他瞪大了眼睛，骄傲地想，我当然是一只狼，而且不是一只普普通通的狼，我可是一只摸过云彩的狼呢。 你怎么了？ 我不开心。 你不开心？为什么？ 因为我的梦想不能实现呢。 你的梦想是什么呢？ 是飞。 飞？ 是啊。 哦，天哪， 这也是我的梦想。 有一个梦想就是可以飞起来。 啊、哦，你还记得我曾经也有这样的梦想吗？ 我记得。 我失败过很多次了。 你从厨房的桌子上跳下来，然后砸到了我的身上。 是的。 那不叫飞，那叫跳。飞是从下面可以往上，不踩在地上了。 你试过了吗？ 我 试试吧。 没试过。 试试吧。 好吧，我们到楼下去。 等等。 嗯， 让我翻一翻大百科全书。讲一讲鸟为什么会飞。 嗯，好吧。 看看。哦， 鸟 长上了。这儿这儿。鸟身上长着好多羽毛， 羽毛， 而且它们的骨头是这样的，长长的， 而且很 硬的，很轻，里头 是空的 啊。对， 哦， 哦，我明白了。 怎么了？ 首先你得长毛， 我得长毛， 另外你里头得空 啊，我里头还得空 啊，那怎么办呢？ 那怎么办呢？ 我有办法。 什么办法？ 家里还有吸管吗？ 吸管有啊、哎、还有好多吸管呢。 给你打气儿。 给我打气儿？ 哎， 放哪儿打气儿？ 身体里头。 啊、 哎、等等、哎、等等、啊、我把自行车那个打气筒拿过来。哦，瞧瞧，你唱起来了。你等等等等，毛毛去哪儿去哪儿找毛了？哎呀，对不起，毛还没找到呢。 我又瘪回来了。 看来下次还是先找点毛吧。 糖耳朵听听听听糖耳朵，糖耳朵笑笑笑笑糖耳朵，糖耳朵唱唱唱唱糖耳朵，糖耳朵跳跳跳跳糖耳朵。 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，我是小群姐姐。 我是糖耳朵兔子。下面小朋友呱呱和妈妈要给我们讲笑话啦。 糖耳朵听你说大话。 暑假期间，呱呱跟家里边的人一块儿出去玩，回来的路上他看见小伙伴在下象棋，觉得非常好玩，于是他也动心了。回到家里之后呢，他就对爸爸说： 爸爸爸爸，叫我下象棋吧，外面的小伙伴都会下象棋，我也要学。 爸爸放下书，笑呵呵慢慢地说：行啊，但是学象棋那可得有耐心啊，双方都得有七种棋子儿啊，每一种棋子儿的走法可都不一样啊，你要一种一种的学。这样吧，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一点好不好啊？这里面有一个顺口溜：马走日，象飞田，小卒一去不回还，车走一溜烟儿，炮打隔山子儿。怎么样，好记不好记啊？其实这都是象棋的走法，懂了没有？听完了这儿之后，呱呱赶紧接话说： 不，爸爸，你弄错了，我不学走法，我要专门学怎么赢。 呱呱在长大，他在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，发生了这样式的一件事儿。学校放学之后，妈妈在校门外等待，她发现呱呱的手里边拿着一个新铅笔，在跟妈妈炫耀。她对妈妈说： 妈妈你看，这是老师发给我的奖品，奖励我答对了题。 妈妈问呱呱说：啊，为什么给你发奖啊？啊，是不是你答对了什么题呀？啊， 因为老师问马有几条腿，我说有五条。 哎呦，我的妈呀，一匹马不是有四条腿吗？多简单呀。 我也是后来才知道的，可其他同学都说马有六条腿，我是最接近正确答案的一个，所以就把奖励给我了。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糖耳朵，